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真是太拼了！为了双十一能买买买，胡同这位女孩啊，连吃三周泡面，自叹不如啊。 三周，咱就说满了21天。那这个人说明刻苦， 嘿，他就为了双十一能买买买。 哎呀， 那也说明这个人刻苦。 哎呦， 这能省出多少钱来呀？ 哎呦，你算啊，你一顿饭20吧，三顿就得将近50-60块钱。 那算一天不？ 你不算一顿，你怎么能算出一天来呢？ 我三顿就是， 咱说60块钱吧，便宜的，往少了说60。 60 啊，三包泡面多少钱？ 三包三周。 我咱先是算出一天的， 明白明白明白。 你会算账吗？ 账你说的，然后又 小花，要不然你这酒吧盈利不了。 不是，咱俩算法不一样啊，我是一个大的数据的那种集合式算法。 那行，小花你给我大数据直接算，我听听。 哎呦，一共就21天的这几袋方便面，它能什么大数据？ 方便面一包现在是几块钱啊？ 几块钱？ 如果买那种大包装的话，那还便宜点啊。 大包是几袋啊？ 大包一般是6-7袋吧。六袋， 没有装单数的啊， 6袋， 谁说的？ 6袋， 一大包是5袋， 5袋 哦，不知道，你 大概多少钱？ 大概看你买什么品牌的了，这个 就一般的吧。 咱就说按20算，一包20块钱，一天就节省40，20天就800，80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呀？ 对于女孩来讲，800呢， 能买好几箱方便面， 什么特别大的东西啊？ 面膜。 面膜呀，口红啊，这是没问题的。衣服 也可以的。 对， 一些简单的化妆品、 眼药、 梳子呀、头花啊， 都买这么零碎了。 镜子呀， 对， 发卡、大头针、 区别针、 指甲刀、指甲锉、红指甲油、 红指甲膏， 都对不起这21天的这方便面。 我问了一下佳佳，我说你都怎么吃的呀？ 都怎么吃？ 对呀、啊，你老吃那种泡面也不好吃啊，你得换样吃吧。 啊，有干着吃的，有水煮吃的，拿开水泡的，乌冬水泡的，茶水泡的，可乐泡的， 那也好吃不到哪儿去。它一般就是水泡，但要吃 葱烧的、 拌火鸡面、牛肉面、什么那个酸菜面。 红烧的，哎，老坛的，这有吧？老坛的吧？ 我说那你不改善改善吗？ 香菇鸡。 对对对，这里面也没有真的鸡腿，是不是？你不给自己加个鸡腿吗？他说有， 还加鸡腿呢。 我买活的肠子。 行了，这俩东西。连形状啊、价位啊、各方面质地都不一样，鸡腿跟火腿肠能一样？ 不是，加一鸡腿不是贵吗？那一个鸡腿你算下来怎么也好几块呢吧？ 多新鲜！ 你一个火腿肠啊，你买那一包的才几块钱，一除也就1块左右。 还得看买粗的、细的、大的、小的。 就买细的，粗的改善伙食才吃。平时不吃细的， 改大拇哥，或者是小拇哥，吃手是吧？ 我说你腻吗？还行。 他们家里狠到什么样？那你要说就为一个面膜，给点钱不就解决了？ 我上学呢，大磊哥。 我知道你上学呢。 不是我们家狠，家里不惯这么多毛病。生活费给我1000，够不够？ 我哪知道你够不够？ 我那意思差不多了，但是我只能够生活的呀，我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啊，那不如我得自己省啊。 你可以外边勤工俭学去。 双十一来那么快。 来不及， 我还上课呢，这2天我没法勤工俭学啊。 课也多。 对啊，你要说暑假寒假什么的还行，再说了我现在省出了1000块钱，去掉我再忍2天的饭钱哈，然后我就能有900多。 呵， 哎，900多我买 都买上面膜。 不是，他这是900，就可钱用吧，有多少水活多的泥儿呗。 到双十一那天呀，我去他们寝室了，看一下佳佳呗。我一瞅，哈，他们这男女寝室啊，真是 男女寝室。 不是，我说他们那个学校的男寝室、女寝室。 男寝室你也去了， 很大的反差呀。 啊， 我也碰上那谁了， 谁？别不好意思说。 不是问问佳佳男朋友吗？是不是？ 哦， 这女生啊是争分夺秒的抢购，宿舍里发出了嗷嗷嗷的叫声。 好嘛，改原始森林了。 男生呢是争 嗷嗷嗷的叫声， 多秒的赶作业和打游戏 啊。 双十一就跟完全不知道似的。 对，男的一般对购物没兴趣， 他也没那么多想买的。 对， 你说男的会买了粉的指甲油再换一蓝的指甲油吗？再换一 个别的可能会。 袜子男生都买十几双是一色的吧，灰的黑的白的，女生不，花纹在上面的，花纹在底下的， 花纹在里头的， 花纹在里头干嘛，按摩袜呗， 花纹在左脚的，花纹在右脚的。 对，左脚是反清，右脚是复明。 你说的是刺字侧脚心上的吧？ 这是韦小宝的袜子。 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女孩的袜子丰富多彩，有左右脚不一样的图案的 啊。 男生会买耳钉换吗？一会儿链的，一会儿珠的， 个别 的 个别的会。 一会儿尖的，一会儿圆的， 个别的会， 一会儿那个都这样，一会儿又都起了， 个别的会。 那男生会把眼睛上面一会儿蓝的，一会儿红的，一会儿绿的， 个别的会。 你把那个别就是叫出来，我瞧瞧谁啊？ 我哪知道？ 就是女生花钱的地方比男生可以说是在这个阶段翻着倍来。 这倒是， 而且是这样，比如说你刚买了一个拔眉毛的夹子，哎，出电动的了。 对， 你夹着手拔，当然有电动的那个 快呀。 啊，你想不想买电动的？ 不想。 你刚买一吹风机，哇哇哇，哎。又出一个不生发，什么又无声无息。 小花 静静的吹完，静静的走。 我不 知道你想不想买？ 有无声无息的这个吹发， 就是蔫不出出的给你吹。 故意人呐， 你都不知道头发就干了。 哎呀， 你想不想买？ 不行，哎，我还让我知道知道吧。 这科技带动人们的欲望啊。 对呀、 啊， 科技不是带动生产力？ 生产力，对呀、啊，这都带动了， 也是满足人们的欲望嘛。 对、啊。 但你这种话我都头回听说。 哎，听两回就好了。 哎，他得买保温杯吧，冬天了喝点什么的得弄一个24小时保温 的对不对？然后到夏天呢得有那种带冰镇的吧， 你得蓝的吧， 靠颜色区分。 女孩是不是得买点那个暖宝啊？ 哎，这倒有可能。 是是， 男的其实也可以买， 买点那丝袜。 呵，小柱你懂得太多了。 那个就是这不， 他净给女的买东西， 穿鞋那什么什么半垫 贴子鞋跟贴。 对呀、啊、 脚垫贴 啊。完了就买护手霜、护脸霜。 哎，你前任女友真没少教你啊。 是啊，我得负责 前任女友不少抹呀。 是啊，反正是我把他那个那车清空了以后呢。 什么？你给那车清空了？ 他有那购物车呀， 都删除了。 那清我不是就是都给他， 我和分手呢， 都给他买够了。哎，结完账之后就分手了。 小周你是不是遇上骗子？ 哎，这种骗我觉得也是心甘情愿。 谁让人家长得漂亮 呢？要不是贪图美色，这猪八戒怎么会被珍珠山拢住啊？ 但他够不上猪八戒， 连猪八戒都不如。 确实是被珍珠山拢上了。 当时小猪跟我说呢，女朋友让我清空什么车，到这院里转什么车， 找车棚子里翻，挨个清车， 到人自行车那车筐里翻，让我清空什么呀？后来我跟他说，小柱赶紧买单去吧。 给人买完之后，你猜女朋友给我回什么？ 嗯， 知道今天是光棍节吗？ 四个一。 对，他算加入四个一工程了。 这是哪种工程啊？ 光棍工程啊。 当然大雷你也别笑话人家，你给洋洋清空朋友圈的事儿。 不让别人看清空了朋友圈。 他们俩这事儿2年半都没过去。 挨个跟人解释，我是误删的。 就是那帮代购的，老勾搭洋洋那点物欲的，你们不是全给他删了吗？ 你说清楚了， 就怕他双十一动手啊。 嘿，可是他家里军心的， 他是没少跟你动手啊。 哼， 你看咱们朋友圈里也是一帮人晒嘛，有的是晒自己的购物清单， 关键还有人晒双十一的祖师爷呢。 谁呀、啊？ 王佐，该剁手就剁手。 王佐剁的比较狠，嗯， 打根就剁下去。 也有的人晒第一分钟没有加入战斗，暂时先不去凑热闹了，等到双十一快结束的那俩小时，呵，这位疯狂 了，先订了一包鸡血。 鸡血？ 激励自己的血。 对，然后就开始买呀。 还有咱们街坊大新， 嗯， 发票圈说，我就看看，不说话，不买。结果呢？是不是深陷了泥沼？ 哎呀，不少买，嗯， 发现还鬼找的。 群群说，火速结束剁手之旅，未来一个月超过10元的活动不要找我， 一律2元8元，他还有希望。 还有一位啊，秀秀，双十一之夜，善良的小区保安大哥果断地拉下了电闸，挽救了我。 他也失去了工作。 当然了，有些拉家带口的就不一样了啊，他们双十一要买的东西都是家里有必须的实用物品啊。 对呀、 啊， 比如说棉签， 哎，卫生纸， 药片、 手巾、毛巾、毡布、 钢球， 分的还真细致，还有钢丝球的、铁刷子、 胶皮手套，那么大块的肥皂、 垃圾袋。 等会儿，这是要洗哪儿去啊？这是 得哪儿洗哪儿， 生活必须所用嘛。 对， 谁家用不上这些东西呢？对吧？ 对，洗衣液、洁厕灵、 薯片，儿子爱吃啊。 薯条、 薯饼。 后来呢，他自己都说了，哎，我这种人是不配购物狂欢的，只有买的东西全是儿子和老婆的东西。也好，心里一片寂静。但是穷了心情不好。哎，双十一爆出几个新词儿，你们知道吗？ 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是双十一小吴。 我原来听说过双桥老太太，双桥老太太说看病的有双十一小吴， 这什么意思？ 是看什么的？ 这个词要追溯回啊，发际线小吴知道吗？ 不是双十一小吴吗？咱们看发际线小吴。 这个词要追溯到那件事儿、 哦， 就是那个剪了个头发，花了好多钱，然后那个发际线剪坏了，眉毛弄坏了、后来因为他这个浓眉和表情包就爆红了。 哦，知道。 他本来坚定的表示说不会进军娱乐圈，结果后来呢，他接拍了广告，还在地铁里被大肆宣传。所以啊，双十一小屋就指的购物季期间，嘴上说哎没什么好买的，不买不买，不凑那热闹，就买那么多也没用。 小花说重点，别说那么多废话， 给我背地里买的比谁都凶的那种。 哦，口是心非四个字就解决了。 社会啊，双十一小屋。 对对对对， 就问你怕不怕， 就跟什么海河老三、红桥老五， 这 都没有什么好人的。那好像 还有就是勤能补穷，只平时 勤能补拙， 哎不，勤能补穷， 真不穷啊， 只平时没有钱买不起的东西。 啊， 但是 等会儿，那回叫晴雯补裘，《红楼梦》对吧？ 王大雷，你再仔细看我的嘴型啊，勤能补妻勇， 补妻勇 指什么？就是你平时买不起的东西，双十一努力的用优惠让各种组合券买到了的这种励志精神。 啊，这么费事的。 哎，还有无地自容，什么意思？一种指双十一没有快递可拿。可是呢，身边的同事都有快递，你无法融入大环境。 你说别人的， 就这么个无地自容啊。 第二呢，双十一快递多到没有地方放，周围的同事都没有快递，你自己连站的地儿都没有了，那种无地自容的情形。 对，你改送快递的， 无法融入大环境。 我还是喜欢晴雯补裘。 啊，还有个词啊，壮士断腕。嗯，壮士断腕指什么？ 壮士不是断臂吗？ 壮士也可以断腕， 少断点。 哎，你愿意说壮士断肘也行， 没听说人家当断的肘呢，人家壮士断臂，对吧？ 啊，怎么讲？这是关键。购物车里放了一些可买可不买，买了伤钱不买伤心的商品。那么在优惠结束的最后一刻，你咬着牙含着泪儿付了款的那一种悲壮的心情， 就断了臂了。 腕 啊，腕 断剁手嘛，断腕就行。人间不拆，怎么讲？本来咱们知道这个意思哈，说啊已经够艰苦够艰辛的生活啦，人们就不要把它拆穿了，对不对？ 啊，人间不拆， 这是原始的网络解释，现在有新的含义了，指的是双十一快递到了之后你就不拆，非等到所有的快递到全了以后一次全开。哎，这就有一种秋日里收割的幸福感。 哎呦喂，拆了之后看自己买虫子多少东西， 咔嚓一个咔嚓一个。你就想啊，是不是有点收割的感觉？ 哎呦， 我跟你说，心智不坚定的人是无法体会这种幸福的感觉的啊。还有双十一编外人员，编外人员就是你们这样的啊，指什么呢？折扣规则不懂，任何活动优惠没参加，没有特别想买的东西，看着别人热热闹闹的为双十一做准备，将购物车加满加好，默默旁观的人。 我还是喜欢这种人。 你就是呗。 等他们那个抢那个风头过去之后。踏踏的，也不涨价也不降价，没优惠了，对，慢慢买。 哎， 虽然多花出去30%， 但我踏实， 省了很多后悔买的东西呢。 嗯， 刚才说了双十一的编外人员的这种思路，以至于什么呢？错不了大事。 我错不了什么大事？ 你像我现在啊，我现在小花 啊， 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酒吧的 CEO。 你还是什么？ 我现在就是 啊， 和马云合作项目的人了。 哎呦， 哦，你是这么联系事物的？ 哎，我真的就是和马云共同合作项目的人了啊。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是普普通通的王大磊了。 您是？ 我是为国家 GDP 做贡献的人了。 你没买，你做什么贡献了？ 我买别的。 这2000多亿项目里面有我一项啊。 有你一项？ 不止我一项啊，好几项呢。我跟你说，真的，他们 不跟我合作很难达到2000多亿。 这个 看你会小点号忽略不计， 要没你脚没准能3000亿。 又不光是我买啊，洋洋也在买啊。为什么不说洋洋啊？洋洋那天还唱呢。 唱什么？ 让我们黄土拌饭吃得潇潇洒洒，朋友圈看着人世繁华，兑成汤喝还有一点粘牙，哽哽咽咽喝着西北风吞下， 真不容易。 当然咱们胡同里的几位女性街坊都是这么说的，你们走路慢点，别带走我的西北风，晚上还得喝呢。 也有说那个凡是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都解决不了。 对对对对，最有意思的那位说，我的眼睛好像近视了，打开钱包我看不见钱呢。 还有说，你们经过草地的时候小心点成吗？不要弄脏了，我晚上要吃土的。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你们知道双十一咱们街坊有一位那个小虎买的， 我知道，就是那个我姓豆豆妞，小时候那个把裤子丢了那个 骂 对， 这样 逗你玩， 他拿咱家背我面子， 我双十一 逗你玩， 妈妈他拿的背我面子了，这样逗你玩，这孩子。 这个他呢有一个奇异的经历， 对，有点逗你玩的这个性质啊。 对， 就是他买了一套情侣运动装，当时觉得便宜，20块钱一套，质量特别好，样子也漂亮，说我跟我女朋友呢一人打一身 40块钱 双人的这个情侣装。 我头回听说情侣装还是双人的，还有单人情侣装。 双人情侣装，我让你听吧，这双人情侣装是连着的。你知道吧？ 对呀、啊、 俩连着的。 那你们想多了，双人情侣装就是咱俩一出门就让人家认识咱们， 可不嘛，都连着呢。 我小虎，你虎妞。 哎呦，这俩都不在一时代，就是有点傻，俩人都。 他们买啊，顶多买亲子装。 反正体现个我怎么爱你，我怎么稀罕你，吊着。买情侣装的意义不就是吗？让别人知道咱们俩是一对儿。然后买了以后就等，正常哈、啊，因为11月11号买东西人太多了，物流。 看那微博了吗？那堆的都成山了都。 是物流它很困难呀。 对呀、啊。 一直等了一个转了一年了过来、没等着，女朋友呢不乐意了，分手了。 他觉得小虎逗他玩， 即便是这样那情侣装都没等到， 这不正合适吗？ 小虎不对啊，就觉得就跟这个店家联系，店家说呀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运动服的价格呀被标错了，应该是100多元，您只花了20多元，所以呢我们就也一直没有发货。 事隔一年才说这事儿啊？ 当然之前咱们也协商了哈，但是没有协商的结果，所以我们也没有发货。小虎也急了，那我女朋友都没了，我没了。 哎，我知道那边怎么说了，逗你玩。 什么叫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记住吗？ 娱乐72变，变变出新花样。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耶、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京津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气温在10到-2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的能见度不错，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主要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扩散条件一般。今天光照充足，空气质量还行，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沐橙，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小动物爱养不爱养？ 王大雷养啊，王大雷，你看养我的小动物啊， 小猫， 有蛔虫，还有真菌。 哎呦，你是不是去趟医院呀、啊？你知道医院门冲哪边吗？ 冲南开吧。 啊，我跟你说，大雷，这病最好早点治。 什么病？什么病？ 大雷养过猫，没错，养过狗， 对， 养过鱼， 嗯， 养过龟， 小猪也养过， 养过鸡、 螃蟹。龟 对， 剩下没怎么养过是吧？鸟养过、嗯、哟，什么鸟啊？是鹦鹉吗？ 是鹦鹉啊。 会说话吗？嗯、 不会 不会， 普通鹦鹉一般不会说话。 你省大心了， 真的。 哎，等会儿，这养鹦鹉都要会说话，它这不会说话，怎么省大心？少花钱。 我跟你说，它这个，你这省大心了，阖家美满，幸福团圆。 不是，等会儿，鹦鹉会说话，阖家就不美满了。 哎，我给你讲个事儿吧。 嗯， 说有这么一个主人，养了鹦鹉了，鹦鹉非常聪明，每天呢跟你聊天， 不好吗？ 借你下茬， 这点不好。 我就跟你对话。 那行，那借下茬不好。 对，好好谈谈。 就是一边叨着毛一边聊天。 您回来了， 畅所欲言。你可爱的鹦鹉了，爱死了，爱死了。然后呢，这两天呢就发现，哎，怎么回事？这个鹦鹉说话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颠三倒四，都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 这几天鹦鹉没睡好， 你说的都是那种。 他老看着，嗯， 对，爱你爱你爱你嘛，他没回来，他没回来。 嗯， 我知道了，我知道鹦鹉搞对象了。这两天我没在家，来一母鹦鹉，鹦鹉不让你走，是这意思吧？ 哎，有这句有这句， 什么叫有这句？ 不让你走，不让你走，亲一个。这个 你看，你还是鹦鹉搞对象 了，你就开始有了一些狐疑， 没狐臭就行。 哎呦，开始嘀咕，这是谁在我这屋里这样呢？谁呢？ 没人呢。 突然间就想起来了， 哎呦， 好几回吧，我到厨房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保姆啊，跟我丈夫俩人老 等会儿 一转身要一扭头， 保姆跟我丈夫， 你假设 保姆可能还算有，我丈夫在哪儿呢？ 就为你听懂这个故事，先让你假设一下嘛，你是个有夫之妇。然后那个你一进，他们俩就哎，感觉老是那种惊慌失措的，嗯， 就他们俩已经抱在一块儿了。 所以呢，你就通过鹦鹉的话断定，一定是你丈夫背着你跟保姆有问题。 对，有问题就要及时的扼杀在摇篮里。

正是这个看着沉甸甸的超级大号旅行包让他露了马脚。这就是那句聪明反被聪明误。 自己主动交代一下吧，是怎么个方法把这东西从超市里拿出来的？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物理上说磁场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物质。 没问你磁场，问你卖场。 卖场周围有磁场，那么磁场呢，两磁体之间不用接触。 你看他一句就绕回来了，你不然说明他我不会往下说。 发生作用，电流，运动电荷。 你别说了，我听不明白。 你们会修十字绣吗？ 不会。 就冲答的这么利落，不加思索就告诉你，王大磊是真不会。 嗯，那都是姑娘干的事儿。 哎，你可说错了，也有男性织毛衣，也有男性绣绣十字绣。 哎，那我问一下，你们做过的什么事情是比较体现女性才艺的？ 你比如说王大磊戴女人的头套。 这怎么叫才艺呢？ 对呀，戴头套还能叫才艺，是但是做头套还行。 他叫手艺，那不叫才艺。 反正我觉得这男生还是可以的啊，四年中绣了一个四米长的十字绣， 一年绣一米， 差不多吧。 哎，这十字绣大家都看见过，它那图案越是精细，做起来越费劲，而且都是反着缝，一针一线的，他得真用心，那么费眼睛。 对，他是缝反缝，缝粉红袄， 而且他是个男的，是不是？ 男的怎么？ 男的是。 他不像女的是，你看一般这细的活都是女性干， 但也有人说真细心的还是男的。 对，好裁缝， 怎么了？ 男的呀，对不对？ 好厨师， 男的呀。 这反正都有。 好司机， 男的呀。 好父亲， 这必须是男的。 哦，群体上来分呢，确实绣花这件事儿，女人一定要都会吗？不一定嘛。 你会不会？你看没声了吧，马上就不圆呀，这就断片了， 传统美德都没了。 咱甭说小花这很有代表性很典型的这类，咱再说说真有一男子花四年的时间绣了一十字绣，人家下多大功夫， 绣 了什么，人家费了多大心，你知道人绣的什么什么图案您知道吗？ 常用题材你觉得有？ 常用的什么花啊鸟啊， 花开富贵有没有？ 牡丹什么来的？ 迎客松有没有？ 对，鸳鸯。 百子图有没有？ 哎， 打摆子 那没有。 国外的也有啊，这个维纳斯又诞生啦，维纳斯洗澡啦，维纳斯这个， 你让维纳斯歇会儿， 都能绣，对不对？都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位可以算是绣了这难中之难的十八个古装美女神态。 我以为十八个罗汉， 但没头发好绣。人家这个美女的发型各异呀、啊，姿态万千、 哎。我跟你说，没头发更不好绣，没头发她得弄齐了。 能绣出头发丝吗？ 能绣出头发茬。 能绣出头发丝吗？ 能绣出头发茬。 这重要的问题你也不至于连续问三遍呀、啊。再说这问题也不重要啊，绣不绣头发丝又怎么了？ 画猫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想画一个美女，要把她的这个婀娜呀和这个柔美啊和这个妩媚啊这种神态很难。结果呢，十字绣先生的同事， 十字绣先生听着不像中国人。 王某，注意了，姓王。 嘿， 这位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瞥见了这幅十字绣。哎呀，日思夜想，像着了魔一样。 哎呀，废寝忘食， 这么美这么巧， 这十八个姑娘是都归了我。 嚯，流氓这是。 你说他有这样事儿的，有这样事儿的，最后一个最美，手搭着凉棚，一手 猴啊，手搭着凉棚还 最耐的就是这个，怎么能够属于我了呢？他也不能说送给我是吧？我跟他说我喜欢这个，我过生日了，你能啊？是不是？ 你也太没羞没臊了。 他也不准送给我， 多新鲜，就压根儿不送给你， 这可怎么办呢？ 只能下手了。 得，听我亲亲大磊的吧，下手。于是神不知。鬼不搅，他就偷走了这个十字绣。哎呀，怎么讲这个王某回家的事儿呢？推开门，打开灯，特别用了一盏。 哎、怎么这么细致啊？你在屋里呢？ 我想象，特别用了一种探照灯的那种灯啊，照自己刚偷的十字绣。 谁家屋里有探照灯？ 哎呀，双手捧着这个十字绣啊，哆里哆嗦呀，有阵子真是热泪盈眶， 喊的宝宝贝架势。 是不是过些日子？ 在那个几百里以外那一个什么山上， 黑风山黑风洞 开一个那个 佛衣会， 哎，他这叫十字绣会， 对，得找人看呀，针脚细密，色彩艳丽，十八位美女栩栩如生，悠然赏画，凝神下棋，一手扶琴，手搭凉棚，哎呀，我最爱这个手搭凉棚的，哎呦，这个王某看的呀一夜未眠，可是十字绣先生也是一夜未眠啊，你想四年的时间，四米长的画幅一下子就没了，当时展示的时候有人愿意花13万，人家这十字绣先生都没卖，好，现在 一万都不万了， 什么一块都没有啊， 唉，费了这么长时间的心血，这十字绣绣完了不翼而飞， 你难受吗？ 难受，搁谁都难受， 人家十字绣先生非常的冷静，我报警，民警查看监控，确实有这么一位啊，全身裹着床单子，从头套脚遮得严严实实的，从这个地方出来以后坐上出租车就跑了， 这位倒是好逮，你说他们半夜有位裹床单子打车的 可是你怎么看脸呢，怎么看 看不看脸问司机谁都知道，哎，昨晚有一裹被单子坐车的 民警比你也聪明，人家判断熟人作案，并且一下锁定了王某， 当王某戴上冰冷的手铐以后万念俱灰，王某说说吧，到底因为什么偷人家十字绣？ 我看着好， 听说你要搞一个十字绣会是吗？ 这不是还没成型呢吗？ 听说你把姨姥也从老家接来了， 对，还有姨少呢 不是，你姨姥姥听说都请来了，想见你的这个十字绣， 这不是还没到就让您给发现了吗？ 是啊，你已经被抓了，你姨姥姥还在路上， 您让他打票回去吧 我们倒想看看怎么骂你呢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落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清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